中午不吃饭，晚上看不见，黑家连轴转。 你当是学大宅你？ 爹，看这形势啊，咱右房也得改革了。 改革？ 对， 咋改革呀？ 爹，你听我说。 看如今城乡生活。 能办得到吗？ 爹，小凤啊，打工回家了。他会搞设计，他爹又有做香油绝技，咱们俩再合起来建一个香油厂，几年就能发大财。 你可拉倒吧！ 我当你有什么好主张？原来是一肚子臭米汤。我跟他爹有比冤仇账。险些打我一命啊！你鬼迷心窍，心不孝，你竟然要跟仇家结友邦。 爹，多少年的干，你老打总计，有山大伯打你是误杀。 住口！ 乌女子太混账，胳膊肘出了一丧天亮，做人就要坦荡荡。谁想你斤斤计较，小肚鸡肠，你竟敢拿老爹来顶撞！我打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儿！ 刚才还好好的，一会儿就变了脸。 你没听他说吗？ 他说王永山打我是误杀。听那个老东西挖穿，哎， 那老美炸中国大使馆还是误伤呢？误伤到中司哪的？ 爹，这跟美国炸中国使馆连得上吗？ 连不上我也连，咋的？ 老头子，快算了算了，你说你们爷俩一说话就是…… 嗨嗨嗨，起！那他活该。 老头子，快消消气儿，我给你倒点水去。 站住！你也干啥去？ 不干。 去，到银行里支2000块钱，买芝麻去。把前头那芝麻都给我收上来，快去！你呀你呀你呀， 那我又咋惹你了？ 那真是心窝里掏不出凤凰蛋，那傻妈养不出尖的儿子。你瞧你给我吓的那个犊子，哎，傻了吧唧的，我娘哪出了个井？ 大嫂子，你这个捣蛋，把水拿 小蜜，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哦。 你个老没正经。 我说兰花啊，你是夜猫进宅不是不来呀、啊？你是买芝麻呀还是买香油啊？ 我呀，一不买芝麻，二不买香油，开口就趁。 正好四两棉花一张弓，叫他俩

你别说了，叫爹好好的想想啊。 爹， 哎， 您干啥去呀？ 我到西村看看芝麻去。 让您早点回来。 哎。 漂亮。 Thank you.

千锤不着落，两手拨住你大刀。 陌上朋友，